好，我揸双周报第二节，我系杰达， 我系末日， 继续讲新闻啦。 咁首先鬼佬新闻，一个毁灭战士永恒放弃佢个反外挂程式，因为佢个程式之前就有啲争议。其实就系之前我哋讲完成嗰时提过嘅一个反外挂嘅软件啦。今次唔系即系中国厂啊，一样都有问题嘅，因为咧所反外挂软件佢本质上同呢个防毒软件系冇分别嘅。咁结果咧就系佢攞得太多权限，啲人就惊，喂，你咁样攞权限法会唔会影响到我安全啊、私隐嗰啲嘢？就算系你本身唔系有恶意嘅，但系如果你俾人入侵啊之类嘅嘢，咁边个保障我呢？即系尤其是相对呢个防毒软件公司，佢要想象到防毒软件公司佢个保护比较好啦，一个反外挂程式。会唔会写得好似防毒软件咁密实呢？就算防毒软件啲牛不屎都会听到话会调翻转俾啲病毒攻陷噶嘛？ 通常防毒软件最麻烦就系咩咧？你装呢啲古灵精怪嘅 game 咧，佢几极噶你 ？crack 就 crack 啦，你 crack 啩？ 唔系咁嘅，唔系有啲有呢样嘢未必 crack 噶，又而家就少咗啦，因为而家咁呢 L O game 咧好兴嘅。 我以前就装 L O game 会唔会夹胶你噶嘛？ 系啊，因为 L O game 佢用嗰啲嗰啲正码认证系统咧， 又系当咗佢反就又系当咗佢系 当咗毒当咗病毒啊嘛，又系装 L O game 最多啊，所以嘅 L O game 公司话如某粒 通常系 Loton 嘅，通常 Loton 咧会出病毒，但系放心啦，冇问题嘅，你俾过得噶啦，成个官网咁写住。 有时甚至要直情话要将佢落白名单啊嘛，因为佢会怼 Q 咗你个。 系啊，好 Loton 麻烦，所以佢唔用 Loton 咯，佢先至怼毁咗你呢 game。 因为玩家嘅疑虑啦，咁佢就最终就决定放弃嘅，咁就其实就咁简单咯。即系啱啱讲呢，因为呢个系永恒嘅话题嚟嘅，你唔可能两者系唔可能兼顾嘅，通常系要中间攞个平衡嘅啫。好啦，咁仲有单咧，就系转流动嘅问题嚟噶啦。话说啦，呢个 PS 5出咗啦，咁同一时间就好多中国玩家，主要系中国玩家啦吓。我无啦啦，我个账号俾人锁咗。咁嗰啲玩家有咩共通点呢？就系第一，佢系 PS4 嘅机主嚟嘅，即系佢冇 PS5 嘅，咁啊唔出奇啦。咁而家大部分都冇见到佢有 PS5 啦，大家都知啦。然后跟住呢，原来佢哋都有攞到 PS5 个20只 game， 因为 PS5 就有搞咗个活动，就系你有 PS 8嘅账号，然后用 PS5 登入嘅话，咁就会送20款嘅 PS game 俾你，都算系几豪气嘅。 你话 Persona 5啊，血缘啊，战神嗰啲 FF15 呢啲就算啦。总之佢有吸引力嘅，然后呢件事因为系绑账号唔绑机，咁就变成咧有啲人就冇 game 又想要，佢啲人就系揾个有 PS5 嘅人就去 log in 佢个 account， 咁样佢就可以攞完 game 之后咧，佢就自己用翻自己部 PS4 玩，因为嗰啲全部 PS4 game 嚟啊嘛，你可以喺 PS4 或者系 PS5 嘅 PS4 模式入边玩噶嘛，咁有人咁样转咗咁嘅漏洞，咁啊结果咧就呢啲转漏洞嘅嗱，我睇到两种讲法。一讲咧就话转亲漏洞嘅全部扑晒街，但我觉得呢个系不正确嘅，应呢个唔系嘅，因为我相信咁样做嘅人应该系唔少嘅。 通常呢类情况咧就系咩咧？高调嚼几个，因为你完全封就好难嘅。 今日唔止几个嘅，另一种讲法就系咧 ，Sony 嗰边就发现咗有几百部，总之有部分主机一部 log in 咗好捻多个架 account， 系讲紧最低限度都三位数字。 哇，够夸张啲。 咁佢就礼手将呢啲有log in 咗三位数字账号嘅 account 嘅机全捻部并叫晒，因为嗰扎咧应该系而家应该唔见晒啦，淘宝上边有嘅所谓嘅代领服务。本来呢如果你是托 fan 嗰啲呢都算啦，因为一部机真係可以允许你登入几个 account 㗎嘛。呢个情况其实大家都好常见嘅，亦都 Sony 都只眼开只眼闭，佢唔系喐唔到你㗎，其实佢一样可以喐你㗎，不过佢就由得你啦。 即係傻咗嗰句啦，喂玩还玩，唔好咁粗，唔好咁恶分喎，俾面即係俾面啦，嗰隻都。 佢就係嗰啲就係因为佢嗰啲应该就系嗰啲淘宝即係收钱去做嘅服务啦，佢叫嘅就。即系所以就变成就冻接就百几个，因为无本生利噶嘛，我收你20蚊都好啦，我就系白赚20蚊，我冇成本，佢除咗我买个 PS5 之外系冇成本噶，而且部 PS5 好有可能本来已经买咗噶啦，即系我冇额外成本先可以咁样赚外快，何乐而不为呢？而呢啲做呢啲嘢嘅人主要都系中国人，所以就点解就我好似冇镜电，就又有香港嘅玩家又推出呢啲嘢，你话香港玩家会唔会转呢啲漏洞呢？一定会，香港人其实好出名就系 PayWu 嘅人嚟，不过就香港通常就系、是。刮你身边有边个有 PS5 嘅，除咗揼佢一身之外呢， lock 呢个 account 俾咗20只 game， 我下次就唔揼你啦。即係唔係咁啊，冇咁穿呢啲讲笑嘅啫。变成 fan 同 fan 之间，你最多咪 lock 演10个8个。咁佢咪唔喺佢个射程范围囉，你10个8个只 account， 你咪有得你。所以主要都系啲攞出嚟卖嘅大陆人中招。应该就系咁样囉。 咁就唔关我事啦。 超你有 PS5 咩 咩就系囉。 即系唔关我哋事，唔系我啊，我即系做，即系我个诶，即系我从来都系噶啦。做依嘢唔好咁高调，我就唔会学，即系我从来都系嘅，我唔会学好做道德捻咁话咩，一你唔啱乜乜乜乜，有啲嘢就唔好咁串，周围去扬，俾下面咁。 都系两句啫，黄子华两句金句嘅啫。铺飞不妨食破棍，你出猫就唔好太高分。 系啦， 若惹人不知就唔好太低 B。咁你系要咁教到咁。 唔好咁高调喺 Facebook 度周围扬啦。 好啦，咁跟住呢一单就我諗唔知啲小粉红会唔会好开心啦，呢个同生可可就活动休止，而家 有啲意外囉，因为佢系我所听到我知啦，佢系HoloLife 里面最红牌阿姑嚟嘅。 啊，最收得嘅一个。我听到两种完全唔同嘅方向分析，一种就话佢想入返中国市场，咁就跪低，咁呢个种第一种方法其实都好理嘅。咁但系喺呢个时间点咁样去跪嘅话，我就觉得有啲奇怪。咁另一种讲法咧，就系其实佢系为咗佢个第一次嘅演唱会，因为同生可可就准备要搞演唱会啦，所以佢个活动休止系暂休，专心去搞。因为你知啲 VTuber 嗰个行程其实好捻恐怖噶嘛。 因为所有出不嬲，应该咩？所有出牌。佢靠就大量不断去做 show， 跟住因为我去搵你一唔做嘅话，你人气跌噶啦。 即系佢要搞活动，但佢又唔想去影响到，所以佢就干脆就先暂休。咁啊，仲有做咁嘅讲法嘅。咁其实系边一种咧？我系唔清楚嘅。即系咁，因为佢都冇公布到。但系佢嗱另一样就有啲可能有机会系佢 ban， 佢真系俾人 ban 咗，从此永不超生嘅讲法咧，就系佢个公布有床头文。总之就系话佢呢个垃圾组织，即系咁大概咁嘅意思。咁到底佢系闹紧呢个 HoloLife 保护不力？定系话系啲小粉红就话佢冇得做，定系乜嘢呢？定系其实佢呢个唔系床头文，纯粹咁样咁巧呢？其实我系到而家唔清楚嘅，咁要睇下我哋事后应该会继续跟进嘅。咁啊，仲有另一单就你讲完啊，同生可可，咁你一定要提下埋阿赤井下一度啦，夏扎麻啦， 呢嘢就毕业啦， 夏扎麻毕业，即系我系调到一个人嘅成，成功调咗两个人，因为我就系悲部夏扎麻毕业卒业。跟住就有人就啊有即系啊同生可可俾人搞完就轮到啊即虽然到啦，跟住话虽然都估到啦，但系竟然轮到佢，唔好意思，人哋系高中毕业，即系佢其实佢本人都系钓鱼嘅，佢啊出预告，然后将图隔篱写住卒业两个字啫。 钓鱼咯，钓鱼文啲钓鱼图咯，诶麦当麦网好兴就啲声优咩诶声优有重大宣发表， 重大公布，类似咁嘅状况啦。 即系99.99%都唔会系同佢结婚嘅，通常都系咩有新 CD 啊、演唱会啊、新活动咁样，但系一定钓到成班，一定会钓到人入去，次次都得噶。 咁呢个类似咁嘅状况啦，其实佢就系呢个高中毕业啫。咁跟住啲人问，咁你卑乜嘢咧？乜报啊？我话 JK 以上仲唔系 2O，2O 仲唔卑报？ 都几无聊。 加笑啫。好啦，咁仲有咗嗱，呢次见系都系啲 YouTuber 嚟噶啦。咁佢就 game 嘅直播主啊，咁就喺俄罗斯又系啲战斗民族嘢嚟噶。即系俄罗斯啲嘢先会出现啲咁恐怖嘅吓悚人听闻嘅嘢。咁就佢就有人赞助佢，咁啊佢个货金啊货得好恐怖啊，$1,000，即系相当地唔少啦，但系相对嚟讲其实佢系其实系唔值嘅。点解呢？因为佢要求呢就系将佢个大咗铺嘅女朋友，其实喺货嗰阵时都会出现嘅。佢就话我要你对佢恶作剧下。咁佢呢就我唔係好清楚到底佢实际具体要求佢咁样做啊，定系佢要求佢恶作下大直播主角弯都过咗货。咁佢就喺即系知而家俄罗斯系冰天雪地噶啦，而家我哋香港都咁冷冻啦，你谂下俄罗斯有几冷冻啦吓，咁就将佢个女朋友净系着住底衫裤嘅女朋友，因为室内一定有暖气啊嘛，所以可以着底衫裤啦，锁佢喺阳台度，佢跟住就翻咗嚟直播，过咗几个钟头先开翻门，咁你就已经估到咩事啦？呢次就结果就搞出人命，你都谂 太黐线啦嘛呢单嘢，我觉得系 十二月将个净系底衫裤，仲要系大咗肚嘅，拱出去雪几粒钟。即系呢啲同谋杀冇分别噶啦，叫 咪太荒唐咩？即系点讲？我用就系去到即系，如果唔系，如果呢间嘢咧，你话 ETT 咧，即系喺个新闻源啦，我觉得唔系假新闻嚟噶，即系太因为荒谬程度有啲超出咗我嘅理解啊！ 即系仲要系讲乜嘢咧？佢直播紧噶嘛，佢系直播住佢拖翻佢条女件丝翻嚟，跟住就喺度点讲啊？崩溃啊！即系对住个荧幕喺度喊，即系我好似杀咗人，佢好似死咗，即系佢。 真系有啲，我有啲难以置信咯。虽然话呢世咩都可能，但系我觉得会唔会太夸张？ 直播上吊都见你阿威尔都会见到噶啦。而且呢个系俄罗斯嚟嘅战斗民族啊， 即系好卵恐怖。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咩？伊石逊咩怪人？即系我唔嗱，我因有比较怀疑啦，但我又好难发否定伊石逊咩咩人咯。 有片喎，但系即系虽然片都可以系造假嘅。 唔系讲紧就系呢啲咁嘅大整蛊，讲真要扮要做都做到啦。不过我即系唔敢讲啦，因为呢啲嘢我好难去话，好难质疑佢真定假嘅。即系我太夸张咯，我夸张到有啲超出咗我嘅理解范围。 虽然我攞嘅就系呢个 backup 嚟，我睇嘅系 backup 嚟嘅，因为已经系铲咗啦。YouTube 嗰边唔好正常啫 ，YouTube 嘅片死亲人就即刻会唔见噶啦嘛，大家知噶啦。咁而家调翻转讲啊，如果呢个系造假或者系呢、這个呢个啲企划啊嗰啲嘢，咁冇理由会唔见晒噶嘛。即系所以我认为可能系真嘅可能性啊，几 我就冇时怀疑咯，因为太诡异，真系诡异。我呢个 我都觉得好诡异，但系冇办法。好啦，咁啊，仲有嘅都系同直播相关啊。不过我哋就去翻呢个北方邻国，即系冇咁北嘅北方邻国。咁就讲緊呢个呢个广电总局又将隻手今次伸到落去呢直播平台上面啦。咁佢就出咗一大扎嗰啲乜乜要求乜乜要求啦。简单讲就係、是、要正能量啦，呢啲废话嚟嘅。咁啊要呢、这个实名制。收打赏嘅同呢个俾打赏嘅大陆叫打赏㗎嘛。都要实名。我諗緊哇啲实况主真係多等得借你唔少。收钱嗰个要实名，我其实我都可以理解到嘅，因为其实好多诈骗啊嗰啲嘢㗎嘛。即系咁，但系你俾钱嘅都要实名，即系叫啲人冇谂俾嘅啫。即系到时实名制，跟住你女朋友或者你阿妈发现，哇！你货金货咗俾阿边个 成千蚊人民币，你作死你啊！ 一千蚊唔会屌噶啦，而家最少一皮噶啦，好捻恐怖啊！佢哋 又对于唔货，有一个啲唔货实放主人嚟讲，好难理解货咁多嘅嘢。 即系咁啊，仲有咧，呢个要求就呢、這个有扎每一个人都要有点讲实时监控咁。就50:1，咁即系每一个咁啊要睇50个人呢类型咁嘅监控，其实又你话系咪好意外？其实又冇不意外嘅。咁啊，仲有就呢、这个佢啲打赏就唔系即时到手，咁呢个啱啱讲过啦。其实系有防止啲人诈骗啊嗰类嘢嘅。咁呢个可以又一样都可以尚算可以理解嘅。同埋呢个一早特别嘅。直播带货佢哋咁样叫啦，即系咁咩叫直播带货咧？就是、简单讲就系我哋而家，譬如我哋而家系直播噶啦，咁我喺度突然间宣传某啲嘢、某啲平台、一啲商品啊嗰啲嘢，咁样呢个动作就叫带货，直播带货就要先被捕、实名认证，做完被捕、做完审查先可以去。其实呢个咧，成个睇落去咧，系相对其实真系管紧啲乱象嘅多嘅。其实比较 touch 到啲问题之外咧，其实大部分都其实都相对系针对啲诈骗嗰类嘢咁咯。咁 有啲嘢系实真系有需要嘅。有时而家就放而家网上打赏去到呢、这个啲钱去到夸张到嗰时几，我自己睇 YouTube 打赏，我睇嗰啲哇几万英打赏，哇日本人真系咁有钱嘅咩？ 咁佢都唔系话要管理嗰啲大量打。所以主要是讲嗰啲即系同诈骗相关嘅，无论你系直接诈佢钱啦，定系要 唔系？我即系意思话就钱去到咁大程度嘅话咧，你一定你其实有喺以中国嘅立场嚟讲，要管理应该嘅。以佢立场嚟讲， 而且以中国嘅国情，涉及嘅钱一多咧，就乱噶啦。知道呢个系事实嚟嘅。即系我唔系讲中国人要管，但系佢哋有一关钱事咧，就会好捻恐怖，即系几捻恐怖都有，即系有机会攞嚟讲一讲。 系咯，我同唔系呢样系不过真嘅，依方面咧，我成龙讲啱嘅，中国人要管。 即系好啦，咁啊都系继续，其实后边都系北方邻国啲嘢嚟噶啦，大家都知道我哋向来都系北方邻国啲嘢放最后噶嘛。咁啊，跟住就系我哋睇唔到嘅魔幻猎人电影版，咁就喺中国照常上映啦，咁就半日就落咗架啦。原因就是涉及其中一句台词话辱华。先讲我是睇唔撚明嘅，因为我是英文好撚差，大家都知㗎啦。我真係唔識到，唔好意思。 What kind of knees are these? 咁佢就跟住第一个就答佢 Chinese。即係我就讲緊好耐好耐之前就有一句就话啲日本人同中国人就好鍾意跪，所以个膝头好污糟，大概咁嘅讲法啦。算系一种黑板印象。 唔系，不过呢样嘢其实有啲意外喎，因为呢类片喺呢所谓嘅大片通常出得好严，就呢类咁嘅笑话佢哋系绝对唔会，应该就佢个公司里面啲剧本嗰啲编审嘅人 佢俾人俾咁嘅呢句对白出咗街，我觉得皮颇意外喎、 啊。而且呢个系荷里活电影、啊， 就系、是、 咯，荷里活咯、啊，左交集咗型、啊。 荷里活而家荷里活系最呢方面系最小心嘅。 就算你唔关中国事都好，今次即系关中国事嘅，但系就算呢件个主角唔系中国都好，即系譬如啱啱仲有一个日本噶嘛，其实都系一种歧视，即系真系一种点讲啊，种族歧视，即系负满洲嗰只嚟嘅，其实 是、啊。即系你即系安就你我系俾呢句说话肯定歧视嘅。我都觉得每个下家是不意外，我意外是竟然冇人去 ban 咗，去 cut 咗呢段对白。 系，竟然俾佢出得到街。 系啦，因为冇可能嘅。 而且仲要系，就算你俾佢出街都好啦，你仲要系俾中国版睇一模一样咁出街。 奶系奶硬嘢噶嘛？ 都得佢哋完全冇发现到呢样嘢，其实系一种歧视啊，定系乜嘢咧？其实冇乜理，嗱，冇乜理由喎，完全冇理由。 咁咧，根据我喺人性嚟讲咧，就咩？当好多人即系要认为冇可能发生嘅事咧，通常都会发生嘅。即系你话冇啊！哇，咁多人睇，咁多人睇过睇过份剧本，冇人发现咩？就冇人发现。你要好奇怪咩？就系、是、咁样噶啦。 而且啦 ，OK， 我就当啲鬼佬唔知咩失心疯咁啊，好乜都好啦。咁你腾讯你唔好，你又唔 系喎？呢样真唔系，真系喎！腾讯冇人发现到噶嘛？你话鬼佬冇留意到嘅，啲鬼大家几廿对眼睛都全部咁望啲乜嘢？唔知其实腾讯你啲嘢，你仲要逐个字 check 噶嘛？腾讯你竟然冇发现？好拗头喎！ 集体偷懒兼盲 Q 咗。因为呢次呢就真係唔係中国人玻璃心嘅，因为呢个真係其实一种历史嘅偏见嚟嘅。咁当然啦，你可以抱持一种就係没有所谓嘅言语上嘅侮辱咁样嘅睇法嘅，就係、是、只有一种笑话係唔应该存在，即係一种偏见笑话係唔应该存在嘅，就係、是、唔好笑嘅偏见笑话。即係有个最终嘅讲法啦。 其实真嘅逢系笑话呢一定系会有人受伤害嘅，即係攞嚟笑人嘅。睇系笑好唔好笑嘅啫。 尤其是你啲栋笃笑啊嗰啲咧，你只要够好笑够精彩，其实就好多时都会大家都唔会 care。 系啊，但问题就系你唔好笑。 但呢个笑话真系老实讲，恕我真系唔系鬼佬圈子，我真系冷到系点讲啊？我系要人解释俾我听，解完之后我都系 get 唔到有咩好笑，好认真。 唔系即系嗱，你要入画踩界咧，你好似 Nike 咁样。你呢样嘢其实顺便讲下啦， 啊，虽然唔关事啦。 Nike 喺你叫我讲嗰个广告咧，话韩国人 在日嘅 韩国人，佢韩国人啦，黑人咧， 少数族裔啦， 少数族裔咧嘅问题嘅在日问，即系拣一个在日问题， 俾人欺凌啦。 系咧，咁咧首先就俾人踢爆咗，就系佢拍嗰个广告嗰间学校咧系冇日本人嘅，全部韩国人嚟嘅。 其实唔出奇嘅，因为 唔出奇， 其实都有关系嘅，就系因为咁佢哋融入唔到社会，咪自己一间学校咯。 即系话就系呢单嘢，你其中就系你话人疮疤咯。因为就在日问题喺日本嚟讲，从来都系咁嘅。你话呢个所谓叫做咩历史疮？你话呢个疮，日本人从来做咩？缩晒台底，大家博唔知，系一直存在。 净系呢单嘢，我觉得 Nike 系冇错嘅，最多就话佢比较 KY 咗少少。 同埋就系我觉得唔系 Nike 系冇错啦，同埋就系日本人啫嘛，唔通你好似美国咁样掟 Nike 破咗烧你，破咗抢啲波鞋咩？算罢啦。你美国玩啲咁嘢死得啦！ 你最多系话日本人嘅欺凌就唔系净系货呢个韩国人啊、黑人啊嗰啲少数族裔，佢哋对自己嘅人嘅欺凌都系好严重嘅。 日本人欺凌系从来真系上司前辈欺凌后辈，体育辈后辈，总之日本人欺凌系从来冇分国籍嘅。 我哋唔使癫起嚟都自己人自己人欺凌噶啦，即系乜都唔使讲，三粒字讲完噶啦，穿八分。我哋解释过好多次噶啦，我知记得唔使口痕，我哋解释过好多次噶啦。 在日问题在日问题，而家同和问题啦。即系如果你如果用同和问题，即系假如对于啲自民啦，在日外国人问题咧，呢个从来日本人就咩？大家唔讲，当冇事，其实一直存在。关于呢个问题啱唔啱咧？我冇得讨论嘅，因为呢个唔系我呢个小节冇得讨论到嘅。 都系嗰句，你问咗哈伊族同埋呢个琉球族未啊？ 都唔好讲咁远啦，早间就系、是。自民问题啊，部落民问题啊，你都搞唔掂啦。 系、啊、部落民问题到而家仲响树嘅， 仲搞，仲有你喺网上面好容易揾到就系边日本大阪同埋京都边嘅区部落区噶，你揾好容易揾到噶咋。不如就唔讨论啦，再头嗰句啦。总之系呢单嘢就 调翻转啦。呢件事入边咧，我觉得 Nike 系完全冇做错嘅，最多话佢 KY 少少啫。但系 Nike 本身咧就。即系我要呢度，你既然讲开，我就要抽一抽佢水。美国系一个呢、这个、这个新疆维吾尔人个个反剥削啊，即系佢哋知佢哋集中营啊，咪做咗好多啲鞋啊，即系佢哋强迫佢哋做劳动啊嘛。个法案就系要求啲公司唔好用呢啲渣压性嘅劳工厂出嚟。咁、结果咧就呢、这个、包括呢个可口可乐同 Nike， 即系应该仲有其他嘅，就走去游说佢哋要反对呢条法案。即系简单调翻转讲，就佢哋赞成呢啲血汗工厂啦。 你嗰啲卢改型嗰支啊，唔系嗰啲九九六，唔系呢啲，系讲紧嗰啲卢改型嗰种，即系佢哋话唔用呢啲货文，即系你话表态又好，即系点讲唔支持佢哋都好，等佢哋唔会咁样去剥削嗰啲人都好啦吓，咁就有个咁嘅法案，而 Nike 就系反对， 所以一睇啲人日本人咪话咯，我顶你个肺啊！我哋又喺度讲大义凛然，又咩平权咩嘢，为唔要你听到要就中国人士即刻全身缩晒。 一关你哋利益事，因为佢哋要，我谂相信系因为佢哋呢啲要世界工厂嘅，要一啲平价廉， 同埋你将入中，唔系仲要入中国市场咧。 啊，应该唔关中国市场事，纯粹因为佢够平，因为嗰啲人咧据说啦，我真系据说嘅啫，佢哋系冇薪金嘅。或者系呢个好似用分嚟做单位嘅，唔系五毛系五分啊，时薪啊讲紧，唔系一条 chain 啊，低到基本上你可以当冇嘅人工嚟嘅，即系佢咁样压低嘅情况之下，就可以将个成本压低，比起一般普通嘅所谓九九六血汗工厂咧，仲可以压低个成本，所以佢哋会好想用呢啲工厂去压低佢自己生产成本，咁就所以佢哋会反对。 其实好几间公司都要做，例如Coca-Cola 啦 ，Apple 啦就是。系你做呢啲唔紧要，你就唔好喺作本面咁高调，扮晒正义朋友咁样，又话做运动可以改变命运，诸如此类讲懒系嘢咁样，然后喺中国就咁样，我顶你个肺。 我觉得啦，呢个 Nike 嘅公关， 即系做虽然冇咁高调咯。 Nike 嘅公关应该俾人拉出去打嘅，老实。 唔系佢入美国成日玩呢招嘅，因为美国间唔中佢卖啲广告而家个 NBA 球员半季嗰啲古灵精怪嘢咧，佢成日玩呢招嘅 ，Nike 好拿手炒盐上相法，但今次就样衰得紧要咗啲，因为一方面就喺中国我哋做咁嘅样，跟日本人唔 buy 呢套，又你唔 buy 呢套， 好啦，最后都成件事讲晒 ，OK， 咁啊，下一单呢个辱华事件，今次真系辱华啦，呢个我哋之前都提过嘅。不过嗰单送终咧就系、是、搞笑嘅啫，就真系冇辱华嘅。咁但系呢次咧就终于都系要辱华，即系雨中碎一日滑啦吓。咁呢个众神眷顾的男人， 冇睇呢套嘢。 佢就呢个有个角色就系呢个点话着旗袍马褂嘅妇女，咁就话佢喺自己嘅国家好贪污腐败。咁啊，散尽家财先可以嚟到其他国家，咁啊嚟到佢呢个国家啦。咁就讲紧，咁呢个好明显就系一个我哋认为就喺度讽刺紧中国。就算讽刺都好，呢个系事实嚟嘅。因为我前几日先接触过一件小粉红，连嗰件小粉红佢都话我哋系冇错，我哋国家系好贪污，但系近年都好咗啲啦。即系佢都最多只能咁样讲啊，啫嘛。 我嘅讲法应该咁讲就系、是、有同类呢个情况就头先我讲 Nike 单咁样咧，就系有啲嘢系存在嘅。你挖嘅疮疤唔代表就会件事会改变咗。佢一直挖佢呢种 做法，佢你都唔可以调翻转去话呢个人挖你疮疤系一件错嘅，佢系话佢一件错嘅事，或者系侮辱你哋噶嘛？因为你嘅事实嚟噶嘛。 咪就系咁样，咪揿你咯。因为就系你话秃头佬冇头发，咁秃头反条。系啊，佢系冇头发啦。你话冇讲错，咁佢有权嬲噶，做你一样啫嘛。有啲嘢你即系咧就系冇落文。你日本你画呢件嘢，佢系有存在，但你提出嚟对事件冇讲咗，人会觉得你只撩交打。 好啦，咁啊呢单嘢忠臣呢个忠臣眷顾嘅男人咧，咁佢就结果啊就系佢喺 Bilibili 度上噶啦，喺中国嗰边，咁啊结果就相关嗰一段就俾人 cut 咗，咁啊其实都 cut 咗一分钟左右啦。 咁、 就又一单辱华事件啦，咁然后仲有一单都系辱华事件， 咁 Q 多嘅顶你肺！ 唔知点解梁公嘅新个小说啦，大家知噶啦，出咗噶啦嘛，咁佢又中 安部总理写完小说咯。 有乜仲要讲？ 唔系呢个，唔系就咩？最搞笑就系，即系小说嗰时安部嗱，首先就系、是、呢本小说咧，其实即系几夸张嘅。突然间喺亚马逊咧，梁公系突然间就蓬温炒翻出嚟，跟住安部前总理嘅英友会咧嗰单嘢咧，又俾人炒翻出嚟。乜咁巧啊你？阿谷川流声声，你做总理时啲闹教嘢。 咁好啦，咁啊翻翻嚟啦。呢单事咧就好老镬齐嘅。咁就佢入面最新一本咁出咗台版啦，咁入面其中一段原文就叫做 Dandoka， 即係某个惨剧啦，嘅入面呢中文就译咗做乌鲁木齐惨剧，即係用中文读返出嚟啊，即係咁 呢个系呢个即係翻译问题，因为 Dandoka 就系指唔知乜鬼呀乜水咁样㗎嘛，即係用一个最近嘅例子就系、是就魔云城晚安，咁公主话嘛，嗰、那个咩嘢Nandoka 咁样嘛，唔知乜鬼啊，即係如果用广东话就系、是。 咁啲小方我就认为呢度系讽刺跟佢哋， 先讲啊，你就咁同我讲乌鲁木齐，我都会先谂到东特厥 （A.K.A. 新疆）嘅首都乌鲁木齐，即系台湾 （A.K.A. 中华民国）叫做迪化地方啦。乌鲁木齐同惨剧摆埋一齐，咁啊的确会好容易会先谂到乌鲁木齐嘅七五事件，啊唔知系咩嘅话，自己翻去 Google 啦。咁但系呢度其实系用咗台语嘅本地翻译。咁喺度补充翻少少台语知识啦，而家我哋成日见人哋讲写出嚟嘅台语咧，其实系国语借音嚟嘅，系用台语嘅发音，用相近嘅国语字去拼凑出嚟嘅。粤语读做乌鲁木齐，国语应该读做乌鲁木齐，咁啊，然后台语其实应该读做俄罗木遮，大概系咁啦吓。我台语同国语其实都系唔得嘅，而写做政治中文嘅话就叫做奇差无比。但是 这个不过讲真就是我这个翻译是比较有啲问题嘅，因为佢唔系好令，即系对一啲唔识台语或者唔喺台语外圈人讲嚟讲咧，会比较唔知道佢谂嘅乜。如果你话最简单就唔知不知什么哪个，即系其实方法好多，但系你用一个其实会比较敏感啲嘅译名咯。 唔会敏感噶，台湾人译俾台湾人睇嘅台湾中文版，点解要考虑中国人敏唔敏感呢？就算你话外省人啊，都迁台咁多年啦，大佬，台湾国宣就出翻嚟话呢句嘢系台语嘅意思，咁即系啱啱我讲嗰个啦吓，奇差无比， 都错，都唔啱啊，呢个都系错噶。 因为台语嗰个意思咧，同正式中文咧系差唔多，但系有少少分别嘅。比如话呢个一般写做竹辣嘅台语啦，只有正式应该做写做树子或者卒仔。咁啊，竹辣咧一般就只系一个人讲就凶狠，做就碌卵。咁佢同卒仔嘅意思系咪有少少分别啦？咁啊，台语俄罗木遮都系咁嘅情况，佢嘅意思系求其乱笠是但咁解。而同一个字喺闽南语入边咧，就解做粗制滥做马虎尿事。佢哋发音系几乎系相同嘅，因为你大家知道闽南语同台语其实系原出原于一体噶啦。但你都见到佢嘅嗰个意思会有少少差别啦，更加唔好话原本嘅正体中文字啦。 什么什么，即系我而家用什么什么最好噶啦，最简最大家都明。 咁但系就啲消防员就话我哋唔接受呢种讲法，咁然后就话又话要拉要锁要剩咁样，我跟喂台湾出版社关你卵事咩？虽然据闻啊，据闻啫，台湾嘅出版商其实有好多书都系直送中国嘅，因为大陆有咁嘅需求，咁而台湾系其实好多时都印唔够个最低限量噶嘛，所以佢哋会好乐意有赚买嘅，咁当然佢哋唔系正式途径去入啦，佢哋水货嚟噶咯。虽然我个人咧就其实有不义都会抱怨噶啦，先生你可以翻译唔好放个注音落去，我睇唔明。但系呢个系我走去睇台版漫画系我嘅问题噶嘛，即系咁佢就变成就系、是、你中国人走去睇台湾漫画，而人哋用台语去写嘢，其实系唔轮到你嘈嘅，即系系真系唔轮到你，唔轮到佢嘈嘅。你可以话呢个唔系一个好翻译，但系唔系一个可以抗议嘅理由。 同埋就系佢冇冇卖俾中国。 系啊，我又冇卖，而且我又冇正式卖俾你，你啲水货佬，你淘宝嗰啲水货佬真系买啫嘛，关我咩事？即系当然佢亦都唔可以串到话唔中意冇买，因为佢真系会唔中意冇买，然后佢会蚀咗一段嘅销量嘅，所以佢只系行出嚟解释，哦呢个系台语咁解嚟嘅啫。 同埋就系、 是、呢类在地化翻译咧，喺纯台版嘅漫画系经常见嘅，其实 太过在地嘅话就会有啲麻烦咯。 调翻转讲啊，譬如我而家出港版漫画，哇呢条街嘅人流好劲啊，然后大陆走嚟话，哇你条街都有成条街都系人工流产噶，你系咪 out 头啊？ 咪依嗱，一样就咁讲，即系呢个我其实讨论有机会讨论翻，亦都先再讨论就系、是、台湾翻有啲叫做台语翻，大家会比较惯嘅，即系台即系话写三小嗰啲会比较惯，但系有时有啲真系太过 惯都系因为睇得多，所以先识 嘅 啫。 唔系咁嘅，因为咁有其实有啲台语打约定俗成，大家明白咗嘅，即系三小啊嗰啲嘢啦。但系去到呢度有少少，我觉得其实意味不明咯。我觉得系意味不明都唔好嘅。 有少少无辜咯，最少就系、 是， 好啦，所以咁就啊，咁啊，连三年月呢个辱华，其实所谓嘅辱华真系太容易发生啦，即系我哋，即系如果我仔细咁挖咧，我谂我哋每一期都要讲几单嘅，烧唔太起嗰啲咯，我系唔提咁解啫，咁啊，好啦，咁啊都差唔多啦，呢期都 差唔多啦，其实都差唔多要讲晒噶啦，而家以我哋冇想中咁长咯。 咁唔系我呢个系特登啊，我挂埋俾啲观众听都冇所谓。其实我哋尽量减低嗰啲食一至成个钟噶啦。如果预咗会食个钟，我哋会暂开两节噶啦。咁啊，等下大家冇听得咁辛苦啦嘛。 好啦，咁今个礼拜期咧就我 cut 开就系、是、PS 五发售乱象咧，我 cut 开未讲住嘅。咁我哋会留一独立一节再讲嘅。咁要 PS 五接最大滔天咧，我一定留翻一粒招呼佢。 好，咁我就下两个礼拜再见，拜拜。